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近代以来，列强环伺，图谋瓜分中国，雪域边陲风雨飘摇，如何力保主权？ 西藏从来都是中国领土， 但当时的历史就是这么无情。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力主实现西藏和平解放，帝国主义少数分裂势力缘何沆瀣一气，炮制阴谋。 分裂势力得寸进尺，威胁统一大业时，必须一战定乾坤。 正义之师进军西藏，以打促谈，17条协议最终订立，一系列重大事件背后承载怎样的历史传奇？西藏神圣疆土，马上播出。 达赖大国师发起这封蒋介石的亲笔信，目前珍藏于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这封信写于1930年9月18日。此前13世达赖喇嘛委托棍缺仲尼向蒋介石呈交了其对中央藏事8款的回复，其中既有竭力拥护中央之语，也有确定在南京、北平、西康设立办公处的安排。对此蒋介石深感心悦，信中赞曰：具见深明大义，爱护宗邦，至堪嘉慰。信中一个细节不知您是否注意到，在写到自己的时候，无论是鄙人还是中正，蒋介石都会特意缩小字体，最典型的在这里述西藏主权一真，巩固佛教事务意见发扬，造福藏疆，即所以维护祖国， 其仅国师及中正个人之荣幸而已载。 此种至高礼节既传递出对西藏事务之重视，又表达了对达赖政教首领地位之尊重。尽管对于中央政府之希冀，13世达赖喇嘛也并非全都应允，但正如信中所传递，所有祖国内部的事儿、家里的事儿，都是可以慢慢谈的。只可叹天时不待，在接到这封信后的第三年，1933年12月17日，13世达赖喇嘛在拉萨罗布林卡圆寂，国民政府追赠其护国红化普慈圆觉大师封号，包崇厚典，隆重致祭。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极其珍贵的资料，是中国电影资料馆独家为我们提供的。1934年8月28日，国民政府致祭专员黄木松率庞大的中央致祭团抵达拉萨。1934年9月23日、11月1日，黄木松代表国民政府在布达拉宫为13世达赖喇嘛举行了册封和祭拜仪式。在拉萨驻留3个月期间，黄木松广受布施，遍访高层，对西藏地方的政事、社会、民情都有了更深的了解。其实自民国已降，废清朝理藩院设蒙藏工作处以来，历经蒙藏事务局、蒙藏院、致蒙藏委员会、中央政府对蒙藏行政、宗教及各项事务的管理机构一直存在，但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长期作梗和阻挠，以至于此前中央和西藏地方的正常联系一度中断。而黄木松作为民国以来首次成功进入西藏的国民政府要员，重新开启了交流通路，促使西藏地方政府明确承认西藏为中华民国的固有一部分，成就斐然。此外， 论其此行中的最大功绩，莫过于在拉萨留下了电台和包括总参议刘朴臣在内的40余名中央政府办事人员，设立相当于驻藏办事机构的长期联络点，即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前身。但不幸的是，1935年1月，刘朴臣已积痨病没于拉萨，国民政府驻藏官员为他在拉萨东郊树碑一座，名曰刘公廷碑。此碑现存于罗布林卡金色颇章院内，碑文盛赞刘朴臣忧国人民之心，以资后人敬仰。这栋位于拉萨八廓街的小楼，就是当年黄穆松、刘朴臣等人办公地点的旧址。1935年，这里设立了国民政府中央气象局下属的拉萨测候所。1937年，这里的二楼成立了当年西藏地区的第一所正规小学，民国政府教育部下属的拉萨小学。 这些事例，按照国际权威藏学家戈尔斯坦的话说，这实际上是让中国政府向他们的人民及全世界宣布，他们重新确立了对西藏的统治地位。 即便是在全民族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国民政府受命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历尽坎坷赴藏，全权代表国家认定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并亲自主持其坐床大典。而也只有在以上所有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均切实履行的情况下，青海男童拉姆登珠才有可能经中央政府批准继位成为十四世达赖喇嘛。 有关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的故事，我们会在本系列的活佛转世主题节目中为您首次详尽揭秘。在此仅透露一点，各宗教量惊心动魄、波诡云谲，而紧随其后源于达赖年幼未能亲政，围绕着统一与分裂的斗争和较量，更是关乎生死，近于白热。 之前我们也讲过，亲帝国主义分裂派头目摄政达扎篡权杀害热镇活佛，就是典型的事例。回望民国时期的西藏历史，在每一场动荡的背后，无不有英帝国主义的黑手，而且完全罔顾公理道义。热镇活佛被阴谋算计的导火索，竟源于他倾向中央，领导三大寺诵经，祈祷国家抗战胜利，显示西藏地方和中央关系得到很大改善，从而引发英国恐慌而起。而早年间遭英帝国主义挑拨，受十三世达赖欺凌，从而出走内地的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更因其坚定的爱国立场而遭到英国记恨，以至于虽倾尽余生之力，终究未能返藏，含恨圆寂。 以上英帝国主义种种恶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乱人视听，似乎民国时期的西藏真的就处于事实独立的状态，同时更给西藏地方的反动上层造成了错觉，认定大英帝国就是能助其分裂的死硬盟友。但利益就是利益，帝国主义势力的账算得很清楚。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各地民族解放独立运动高涨，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已经日薄西山。1947年印度正式宣告独立，在英国人的眼里，曾经被视为殖民地缓冲区保护国的西藏可就没那么重要。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兴趣在下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激战正酣，帝国主义为何急于插手西藏？美苏争霸的乱局之下，少数分裂势力企图伺机而动，阴谋如何屡屡破产？西藏神圣疆土正在讲述。 联合国一番闹剧无果，十四世达赖喇嘛出走亚东，从逻辑上看这也说得通，但为什么他在1950年底到了亚东，没有直接出境，却反倒停下来，而且一停就是7个月呢？显然他们还有消息要等。 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拍摄于1942年8月，两名美国军官伊利亚托尔斯泰上尉和布鲁克多兰中尉从印度过境进入西藏，沿着英印侵略军设置的兵营，两人一路经亚东、江孜、日喀则等地来到拉萨。此行中两人携带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递交达赖喇嘛的一封信，以及不少洋气的礼物，一幅装裱进银质相框里的照片，以及玻璃制品、工艺品等等。 那个把礼物拿在手上的少女究竟是谁，至今没有确定的说法。可以肯定的是，那是一位贵族官员的女儿。作为历史上美国第一次以国家名义派遣的入藏特使，托尔斯泰和多兰两人在西藏各地都受到了僧俗官员的隆重接见，直至拉萨，他们还见到了达赖喇嘛，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您是否会感觉奇怪呢？这两个美国人，一个上尉，一个中尉，都属于低级军官，他们何德何能，居然可以受到如此高规格的礼遇？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来看看这部影片的片头，拍摄单位有讲究。 OSS， 美国战略情报局，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托尔斯泰和多兰两人实际上就是美国的特务，他们此行的目的绝不单纯。1942正是二战的关键年，由于滇缅公路遭日寇炸毁，因此国民政府计划修建一条从印度经西藏直达重庆，继而可进入云南的新补给线，并将该计划通报美国以求得支持。于是表面看，托尔斯泰和多兰是以协助考察路况为名进入了西藏，而实际上他们还背负着一个绝密任务，直接与西藏地方建立联系。正是在这次入藏期间，两个美国特使同时也是特务，明目张胆地表示美国将向西藏地方提供电台，西藏应该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参与战后的国际会议。而这番信口雌黄竟然就让某些人当了真。当托尔斯泰和多兰返回美国时，身上多了一封达赖喇嘛给罗斯福的密信，信中居然出现了这样的词句：我高兴地得知美国人民对我们这个自古以来就自由而独立的国家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请注意，此时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不到8岁，还没有能力问政。如此公然造反的一封信出自水手，当然也就很清楚了。这一年亲帝分裂分子达扎刚刚使用阴谋手段，从忠心爱国心向中央的摄政热振活佛手中篡了权。 美国官方特使入藏发生在1942年，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西藏地方的亲帝国主义分裂势力悍然成立所谓外交局，意图撇开中央政府，直接与外国建立关系，图谋独立。对此阴谋，国民政府果断识破，明确指出所谓外交局只允许作为西藏地方对外联系机构存在。蒋介石更以国家首脑名义对西藏地方政府发出严厉警告：西藏乃中国领土，如等再遇鬼行不端，则视同日寇，中央即派飞机炸你。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和美国是坚定的盟友，这没错。但不可否认， 1942年的美国已经在为战后的世界霸主地位进行着谋篇布局，并对全球展开渗透。就拿派出托尔斯泰和多兰两名特务入藏来说，1942年7月2日，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致美国国务卿赫尔的公函中，首先明确的就是，此行为一次最高保密级别，事关亚太格局长期利益，具备战略重要性的任务。收到公函，赫尔随即批复，并且附文呈报总统罗斯福，其中特别叮嘱总统致达赖喇嘛的信函口吻，请务必视其为西藏地区的宗教领袖而非世俗领袖，以免引起任何可能的对于国民政府的冒犯。暗中展开特务行动，明面上又生怕得罪中国政府。罗斯福执政时期，在对待西藏地区的态度上，美国政府有些矛盾。一方面，他要满足其亚洲战略的总体需求，而另一方面呢，就在收到美国战略情报局公函的第二天，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发给美国驻华大使格斯的电报中就做出了如下强调：美国铭记中国政府早已宣誓对西藏拥有宗主权，中国宪法把西藏列为中华民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对这两项声明美国政府从未提出过异议。话说到此，想必你也能够看出，虽说还在使用宗主权这样遮遮掩掩的词句，但对于西藏是中国领土，美国的心里非常明白，小动作归小动作，但国际公理，当时的美国至少在公开场合还是不敢不讲的。只不过这一切自打杜鲁门执政时期开始，一步一步的就开始变了。正如之前所说，二战结束后，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纷纷示威，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乱局之下，为了争夺世界主导权，美苏两国展开较量，其各自代表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也是针锋相对，大打冷战。中国西藏显然成为了西方势力打压社会主义中国的博弈场。这一场博弈中登场的，长期以来推行殖民统治不太甘心就此放手的英国政府残余有之，在取得独立后奢望继承英国在西藏殖民利益的印度政府有之，而野心最大的则非美国莫属。1947年，美国驻印度使馆代办梅瑞尔向美国国务院发电，其中建议很疯狂：鉴于西藏战略地位之紧要，美国应考虑在西藏，更具体的说，就在喜马拉雅山上设立空军基地、火炮基地、火箭基地，遏制中共，防备苏联，居高临下震慑周边。除了南极、北极，很多人愿意把中国的西藏称为地球的第三极，以示顶礼膜拜，尊崇自然。但在有些人眼中，这里无非就是另一块可以用来攫取利益的战略高地，而且不论是不是他国领土，都可以变成自家的屯兵场。说这是强盗逻辑，似乎也并不过分吧。还是那句话，美国政府的心里其实什么都清楚，所以梅瑞尔这个离谱的异想天开被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艾奇逊回函否决。但同样就是在这份回函中，艾奇逊还写下了这样的话：美国仍十分重视同西藏的关系，这种关系要十分谨慎地通过私下的渠道发展并巩固之。说是要谨慎，说是要私底下，但 随着中国国内解放战争的形势愈发明朗，美国到底还是沉不住气了。明火执仗的招呼飞机大炮没有可能，那自然就要从西藏地方的内部下手。我们还是要从一份绝密档案说起。纸已发黄，边缘磨损，看似单薄的一张单页，里面的玄机涵盖的是一段四年的历史。纸张的正中分别用英语和藏语写有这样一段标注：特此派遣本信函持有者资本夏格巴，西藏政府财政部长，前往中国、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王国及其他国家探寻开发西藏与各种商贸合作的可能，恳请途经各国政府予以认可，发放相应签证，并尽可能提供必要协助。噶夏，拉萨，藏历火猪年8月26日。说是叫信函，实则是旧西藏地方政府所谓的商贸考察团的变相护照。噶夏，藏语音译，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有什么资格发放护照呢？再看看字里行间，竟公然表达出西藏为独立国家的谬论。难怪从藏历火猪年，也就是1947年这张纸由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发出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承认过。但架不住有人无视与中国的关系，公然违反国际法承认这封不伦不类的信函。我们来注意一下，信函上已经盖得密密麻麻的签证印章，其中有英国的、美国的，甚至还有港英当局的。看得出来，对于这位信函的持有者，外国势力尤其是西方阵营可真是接触不少。那么照片上的这个资本夏格巴到底是怎样的人物呢？夏格巴全名夏格巴·旺丘德丹，出了名的藏独分裂分子。之前所说的资本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名，衔位四品。名义上夏格巴在西藏地方政府中主管财政，但通过刚才我们看到过的这张所谓护照，想必你也明白，什么财政、商贸都是幌子。打着商贸考察团的旗号，通过不断窜访，此人一直在四处游说，费尽心思脱离中央政府，极致新中国成立从未停止，但也丝毫没能达到任何目的。1950年，夏格巴及其代表团正在印度以驻印商务代办的身份与英美牵线，寻求洋主子的支持，而美国方面的直接联系人则是时任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逊。根据目前已经披露的材料，14世达赖喇嘛滞留亚东期间，韩德逊至少给他捎去过3封密信，鼓动其流亡国外。美国将全力提供必要的经济乃至军事援助，而其信使想必您已经猜到，正是夏格巴。说到这里，很多历史的线头我们就可以给串起来了。忽悠萨尔瓦多的代表卡斯特罗在联合国提案是美国干的，而既然把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路子走不通，那就只能寄希望于策反达赖。而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也在紧张地进行，和平解放、团结上层、建立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对于14世达赖喇嘛，当然必须争取。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发令枪已经打响。 西藏和平解放进程不可逆转，17条协议的签订实现了怎样的历史跨越？西藏地区持久的和平与发展道路又在何方？西藏神圣疆土正在讲述。